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備節目《影廳情報室》之《華爾街狼人》咁最簡單啦，因為有本狼人嘅書喺度，咁有飛送嘅，睇呢個有飛送嘅， 但係喺嗰本書裡面嗰個送嘅， 係咁片，仲有張卡片，阿狼先生嗰張卡片嚇，咁嗰個狼人咧就嗰個名就同戲入邊一樣啦，就係、是、Jordan Belfort 係咪啊？咁咧就呢套戲咧，基本上係以佢個即係書作藍本去寫嘅，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咁、那個主即係嗰個書嘅作者啊，其實喺入邊有現身說法嘅。就即係如果你睇到尾嗰陣時候啦，未睇你唔即係唔知啦。咁但係你 佢有出場嘅， 出場嘅最後尾嗰段咧。最嬲尾，最嬲尾一段，即系佢坐完监出嚟，咁咧就你会睇到佢上一个电视节目，咁、那、嗰个即系节目嘅 MC 啊，就扮呢个纽西兰嘅口音吓，咁、就话佢咧啊，即系我哋介绍呢位sales 嘅天才，咁啊俾大家咧就系、去学下点样去训练下你嘅口才，咁、嗰个介绍。呢、這個 Jordan Belfort 出場，我其實就 Jordan Belfort 自己 嚇，咁啊幾開心嘅，今日玩埋一份 啊！咁佢今年行年咧就50多歲啦，咁就即系呢個事件咧就未完，因為咧除咗呢本書之外咧，呢本書好厚，成500多頁嘅，咁咧仲有一本就叫 Catching the Wolf of Wall Street。嗰、就是下集嚟嘅，咁事實上入面嘅素材呢、這個嗰、那個戲入邊都有用到嘅。 但係嗰個 Catching 嗰個係咪係佢自己寫翻咧？ 係啊，全部都係 都係佢啊， 兩本寫翻。咁、嗱，即係呢套 即係咧，佢之前係做狼人，跟住教你點捉狼。 係啊，係啊，講佢自己被捕嘅經過啦。咁咧就呢套戲本身咧，我諗就大家唔需要懷疑嗰娛樂性。就片長就3.5個小時，但係咧你 3個係接近 3個多少少啦。咁但係咧就大家唔會話睇到話悶啊，或者係點樣點樣嚇。反而咧今日咧我就會從多少少咧就道德嘅角度去講呢套戲。因為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睇完呢套戲又會問啦。就 個 too much thing too much。 drugs 啊，毒品 太多毒品太多性系咪？咁但系呢个系一个现实嚟嘅，呢个系一个现实嚟嘅，即系呢啲系真正发生嘅事情嚟噶。咁个导演都被问及呢个问题嘅，我啱啱睇到佢即系一个最新嘅访问啦。咁佢就话咧呢套戏啊，好多人质疑，即系究竟对入边个主角嘅或者呢啲股票经纪嘅行为。好似冇乜負面嘅批評咁樣，咁馬尼斯高西斯個答案就好簡單啦。咁呢個人本身真係唔對自己做嘅嘢冇乜後悔嘛。 其一啦，因為仲一樣好關鍵嘅，因為佢係講70-80年代嘅嗰個社會嘅，喺當時咧係一個風潮嚟嘅，就算啲電影咧。當時70-80年代嘅電影都係有呢種叫做性與毒品，係變成一個好流行嘅一個文化嚟嘅。咁我覺得佢係將嗰個道德觀嗰度咧就放翻喺嗰個年代。咁啊喺今時今日，我覺得係呢種即係面對嗰個叫新保守嘅嗰個世界咧，可能接受唔到咁解嘅 啫。接受到咧，就呢個我諗視乎即係嗰個觀眾本身個立場啦。咁但係你睇嗰陣時候，我諗又個人都基本上都 enjoy 入邊啲嘢噶。 系咪噶？你 enjoy 啦，系嘛？不过我都好 enjoy， 即系大家觉得哇，可以咁噶。 我唔吸毒嘅，不过佢嗰几场咧，我觉得真系几爽人。嗰啲佢嘅吸毒场面啊，所以可以话你系可以话呢部戏都几教坏人嘅， 系嘛吓？有阵时好难讲嘅，即系就算佢好说教或者点点都唔等于话即睇个人接受到信息，又或者你即系睇到咁过瘾，唔等于你自己会模仿做嗰样嘢。 你系有你有你自己嘅嗰种叫做系。自己監即係自己係選擇嘅能力嘅，呢個係最重要嘅。點會有部戲會教壞你嘅啫？ 係啊，嗱，呢個我諗亦都係馬雲士高西斯嗰個立場嚟嘅，佢都好簡單就話。个主角系咁，我就如实去拍呢套戏就 系 咁样，系嘛？ 我同你都睇咁多呢啲咁戏啊，有冇教坏到啊？ 坏咗噶啦！但系呢个唔需要即系纠缠落去嘅。我觉得咧，即系观众咧，或者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其实就想即系睇一睇，即系呢件事本身咧，喺美国或者喺即系世界上咧，佢嗰个戏对嗰个戏嘅反应系点样？嗱，我讲好简单啊。 有些地方是禁了呢套戲嘅。我記得其中一個例子就馬來西亞。嗯、我不知道而家我哋出街嗰時係咪都仲 會唔會開放翻啊？我係知道內地咧都會放呢部戲、嗯，不過就會剪好多， 嗯、 大概剪咗半個鐘頭至四十五分鐘咁樣嘅、 嗯。 不過都長片嚟嘅，都係 冇乜意思啦。我就覺得剪咗。 唔係你剪，我諗佢你會預咗佢咧，會剪咗嗰啲性同暴力嘅嗰啲咁嘅片段。 嗯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部戏都值得放的原因呢就因为他讲股票。 嗯。 啊、这些股票市场那里对于他们内地来讲你想想、嗯、我们早期的香港电影入去里面即未到合拍片的时期。 嗯。 那都有一部是很受欢迎的就是 刘青云。 刘青云那部叫什么 古风。 古风嘛。嗯。啊、那他在那里就变成一个很 热门。他那里是不是好像跟边个啊拍呢、這个陈冲系咪？ 我唔系，其实我系冇睇过啊，因为嗰时都觉得嗰个古仔可能咧唔系咁容易入到啊，即系因为佢都系针对内地咁嚟去拍咁样咁啊，但系咧就系、是、其实佢反映到一个状况咧，就话喺内地嗰度咧，佢对于呢啲叫金融嘅故事啊，佢系好有兴趣嘅、 嗯， 尤其是嗰当时西方佢哋点样嘅金融运作咧，咁嗰啲咧佢系好吸引嘅题材嘅。 嗯，咁但系喺中国咧，我谂个股票。市场不足以承担而家呢一种咁嘅即系故事啦，因为都未炒到咁兴系嘛。 其一啦， 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入边嘅涉及到性同埋嘅毒品嘅问题咧，就必然系被禁嘅，系嘛，即系唔使讲啦，唔使讲啦，吓歌笔就唔使讲啦。 系，佢哋话冇嘅，佢哋冇嘅，唔系呢样讲笑啫。 即系如果你话冇咁，你睇下啲贪官嗰啲出嚟嗰啲视频啦， 佢只能够喺现实有存在，传媒同埋电影。是不存在的。 嗯。 这件事它可以监控到的嘛。 是啊。好啦，那么讲这个节目本身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有本书， 嗯， 那就可以跟那个戏做一个对照的。 是啊。 那当然啦，即是第一件事啲观众会问的就是，喂，这套戏出来之后呢，究竟那个现实那个情况，那个主角又如何呢，即是这个 Jordan Belfort 如何呢，又或者戏里面的人又如何呢。嗱，我告诉你，这套戏是引起一些官司的。 嗯。 咁我諗就即係呢個唔太難理解啦，因為套戲本身即係賣咁多錢，咁入面被影射嘅人，咁而家都出嚟講，喂，你即係咩我咁樣嚇。咁事實上個官司就喺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嘅，即係大概係十零個鐘頭之內係已經人即係提出咗㗎啦， 同埋陸續有嚟添，因為佢裡面你會睇到佢牽涉到咧好多財團。 嗯 直头有名有姓嗰啲咁嘅机构，佢系完全讲出嚟，佢唔理嗰、那个。我谂佢开头嗰时候咧，佢谂一系唔拍，一拍咧就依样系唔理噶，一定会打官司噶啦吓。咁、所以呢部戏咧，你会睇到其实成个嗰、那个开头嗰时候，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嘅嗰、那个发行嘅方式咧，就因为佢本身系华纳嘅出品电影嚟嘅，唔系华纳公司自己发行嘅吓。咁、而且你睇到里面咧系啊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咧，佢哋系本身佢自己做 produce 嘅。我谂 佢对个古仔好兴趣嘅，即系我谂佢最谂起个譬如话个主角现身说法嗰个，其实佢系讲佢致意啦。即系我谂无论马云斯高西斯或者Leonardo DiCaprio 咧，其实几中意条友嘅。 我 sorry， 我要补充翻，唔系华纳发行嘅， 吓， 因为华纳发行系冬日奇缘。但系呢部咧，你会睇到咧，马田斯高西斯同埋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咧，佢哋可以话咧，佢哋自己孭翻 做部做成个做部， 即系嗰样嘢。 吓，好啦，嗱，咁即系现实嘅情况，即系有啲乜嘢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嗱，其一就啲咩咧？嗱，呢个主角本身咧就佢坐咗22个月监，咁咧就佢坐完出嚟咧，唔代表佢以前犯嘅问即系事咧系即系一笔勾销嘅。佢而家透过呢个两本书嘅 royalties 啊个版税咧，听讲话都可能充公嘅。吓、咁就因为咧，佢大家睇到戏入边都知啦，佢以前咧其实就呃埋好多人啲钱嘅、 嗯， 即系实际上呢个系 American Hustle， 即系片海豪情嘅另外一个即系版本。不过呢个版本就劲好多。佢可能即系听讲话咧，佢试过有一日搵成$20,000嘅，就一日吓。 就是、真系骗出嚟啊！个戏佢骗乜嘢咧？个戏又讲咗俾你听嘅。 咁咧就即系呢套戏咧，俾人诟病嘅地方，俾人批评咗好多嘅地方咧，就话被呃嘅人喺戏入边基本上完全冇被反应嘅、 嗯， 即系冇提过被呃嘅人。 Okay， 嗱，你见佢真系好开心啦，嗱啊，讲个电话咁样喺度打飞机咁样， 咁被呃嗰个系声音嚟嘅啫， 系啦，被呃嗰个咧就即系喺戏入边完全即系大家觉得即系你构成到一个。一個主一個角色添，甚至係咪嚇？你唔會見到啲人嘅。咁現實如何呢？現實咧喺即係呢套戲發行之後啦，咁咧就有一個女子咧就寫一個公開信俾即係呢位即係John Belford， 咁就話咧被你呃嘅家庭咧嗰、那個 受緊苦， 即係出現即係佢哋要忍受嗰種痛楚咧，就非你能夠所理解嘅嚇。咁、而呢本書入邊都冇。即係佢好詳細講呢啲問題啦，佢都係只不過講自己嘅嘢嚟嘅。 我真係好佩服啊，台長你啊，係啊，即係成本書你已經係攆曬嘅啦。 係咁就 佩服佩服。 即係都係立嘅啫，即係話你話叫好詳細睇呢個又唔可能啦，因為事實上我覺得有少少浪費時間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可能講到嗰啲嘢嚟嘅，即係點吸毒啊，點搞啊，係嘛 ？OK 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即係書入邊嗰個細節咧。其实喺几即系套戏系几接近嘅。嗱、我第一个睇完睇即系呢本书嘅感觉就话咧，呢本书其实系好易去改编嘅。 系， 因为入边好多戏入边发生嘅，其实系将即系呢啲嘢原本攞翻晒落嚟吓。例子就系咩咧？譬如举个例，譬如话去铲嗰、那个。sales 嗰個女 sales 嘅頭髮，咁、跟住又俾即係唔記得應該係俾一皮佢啦， 美金嚇， 咁嗰個係真事嘅，呢、這個睇就書嘅第104頁，咁嗰個數係真係好似戲入邊講咧10,000蚊啦，即係職場同佢剪即係剃光嘅頭髮，跟住就俾10,000蚊美金 cash 佢，咁佢就攞咗嚟去隆胸嘅， 係 嚇。咁呢個係 佢都只有講咗出嚟嘅， 唔係直情係真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同嗰個女主，即係嗰個被剪頭髮、剷青嗰、那個女仔咁樣，究竟個樣如何咧？佢呢度就描寫得係靚啲啦，即係佢都嚇，即係有金髮咁樣嚇。 佢裡面嗰個就似薩華珍 咁，係啦，薩華珍咁樣噶。咁呢個咧即係基本上大致喺戲入邊都即係反映曬出嚟，而且一個對白本身啊，都係咁嘅。即係舉個例，譬如佢開嘅時候，佢講話佢即係去嗰間公司打工。咁咧就即係嗰個佢老頂咧就請佢食飯，跟住即係喺當眾就懟曲啦，懟何嘉欣咁 啊，即係開場嗰個嗰啲， 呢個又係完全一樣，入邊即係連個對白都係即係接近嘅、好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套戲本身咧，即係有一個小瑕疵，咁我喺呢度即係順帶講，我唔係一個批評嚟嘅嚇。咁咧就佢一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咧，佢第一份工。即係應徵到嘅就喺股票行嗰個咧，就係、是、一個羅氏機構。咁實際上英文咩咧？就羅富齊 （Rothschild）。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翻即係似話本身其實係應該唔係羅氏機構，咁譯法應該羅富齊。因為羅富齊本身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符號嚟嘅。 但係佢就係喺個講，唔係，但係原本個對白係 羅富齊就係羅 Rothschild。 即係翻譯嘅問題喎，你即係咁講嗰個 係因為戲入邊佢都講 Rothschild 嘅，咁但係嗰個字幕就係羅氏公司，咁有啲人未必知道哦呢。就 是羅富齊咁即係你嘅個意思就係喺而家呢個即係中文嘅嗰個翻譯嘅字幕版嗰度咧，其實都始終係有瑕疵嘅， 好難嘅呢、這個即係你任何嘅 可能有啲擔心啦， 唔知啦即係但係有陣時大家對呢啲嘢細節嘅感覺未必相同 係咪？ 可能佢覺得話羅氏公司就夠咁，但係羅富齊係一個好重要嘅名字嚟。 係呢、這個一講即刻勾起大家好多印象 啊 嘛。 係啊，嗱咁基本上咧就佢即係入邊嗰個情節啦，由佢譬如話鏟嗰個女仔，以至入邊掟嗰啲小矮人， 係 即係嗰啲侏儒， 係 嚇以至嗰、那個直升機，佢吸咗毒之後睇唔到， 自己揸機， 跟住幾乎撞落去咁樣，到最後一隻遊艇 係。 嗰啲完全都喺個書入面 明白 係有嘅。 不過有一個我就問題，因為我冇睇過本書嗰、那個好明，但係佢開頭佢揸嗰架車嗰時，佢就講啊嗱，呢個紅色嘅法拉利都係唔係，其實各位觀眾依家唔係我嘅車嚟嘅，跟住住原來係個藍色嘅，即係白色嘅林寶堅尼，係咪原本都係咁嘅？ 其實佢唔係揸林寶堅尼嘅， 即係佢但係裏邊佢講明係架乜嘢車啊？佢係咩車嚟嘅？ 有咁但係。 即係佢呢個有嗱，呢個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個我覺得可能一陣睇下有冇時間，即係會講咧，就係佢玩角度嘅嗰、那個係嚇、嗯，你會睇到馬田雪古西斯咧，佢好可能咧，譬如聽台長咁講咧，佢好跟嗰個小説嗰度， 好跟佢跟係跟啦，因為個小説本身其實已經有一定嘅吸引力。嗱、嗯，呢、這個我點解要想即係反覆強調，而係話。喂，你如果你睇呢個人咧，本身咧 ，Jordan Belfort 本身咧，佢真係有啲天分噶。 嗯， 佢即係寫呢啲嘢啦，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老作啦。但係嗰查佢嗰聯邦物探話佢冇老作，基本上呢啲係堅嘅。但係咧，佢能夠整理到即係一個比較趣味性嘅，即係你睇落其實佢寫嘅英文又好易睇啦。你即係雖然話咁厚，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落，你真係要睇，其實唔係太耐嘅。我唯一覺得係咩咧？就係太反覆啦啲嘢，即係好多重複嘅呢啲咁嘅即係性啊或者咩性嚇，咁就變咗咧就其實可以即係削減，即係減，即係。偷唔使讲晒咁多，唔使本书唔使。 以你嘅了解，以你嘅讲法咧，咁我可能咧就有个理解咧，就因为本身佢都唔系一个作家嚟噶嘛，而佢系 嗱， 佢自己讲自己。 唔系个 agent 咧，睇完之后嗰、那个手稿咧，觉得佢要转行噶啦，佢做作家好过， 因为相当之有吸引力。 系啦吓，即系入边嗰个写嘅内容本身有一定嘅吸引力。当然我唔系话佢一个文学嘅即系水平嘢，话起码写一样嘢就系、是、佢作一个通俗嘅著作。即系你易睇得明咧，呢本书系完全做到呢样嘢 吓，不过系太多性太多毒品咁解啫， 多同少呢个就即系我觉得真系见仁见智啦吓。咁、你可以答一个答法就话、是。佢真係咁多嘛？ 嗯哼，咁咪啦。咁、所以你頭先講個佢話太多兜兜轉轉，其實就係佢講我手寫我心， 係啊， 就講咗佢自己啲嘢。 嗱、如果即係個前提就假設，如果佢冇老作嘅話啦，咁呢個就即係大家唔可能百分之一百就求證。 不過我諗到多數有老作嘅咧，佢都講咗俾你聽，佢其實昆人噶嘛，佢寫嗰時咧表面係咁樣樣、你都睇到啦，佢同啲客仔講嘅時候咧，就係講又講又喺度打緊飛機，即係做緊另一樣嘢嚟噶嘛。 嗱，頭先阿紀圖提嗰個問題。好的，因为咧涉及到嗰个就一个文学嘅问题啦，就话嗰个讲嗰个人本身咧，其实佢讲嘅几多嘢咧，你即系睇嗰阵时候，或者你睇个书嘅时候，你信唔信？因为佢已经踢爆咗自己嘛，就啊、我当年我怼咗嘢嘅，所以我记错晒啲嘢嘛，系嘛？咁但系呢个咧喺个书嚟讲就唔系变咗唔系咁啦，因为呢个书本身就系一个即係一個歷史嚟嘅，就係佢記低佢發生過咩事。但如果去到戲嗰度咧，馬林斯高西斯就可能要玩多一樣嘢，就係話阿迪卡俾我睇，即係呢個主角佢記翻佢自己嘅嘢時候，佢懷疑究竟佢自己即係。几啱几多嘢，或者有几多嘢系佢纯粹佢自己幻想，呢、這个就加咗呢样嘢上。 嗱，呢个就个人咧，就系电影同埋小说有样嘢好唔同，呢部戏掂到嘅。咁虽然唔系一个主题啊，但系佢系讲咗一样嘢。响一种行业里面嗰度咧，佢又会好多时你会听到一啲叫花言巧语。佢讲嘅同佢嗰个真实咧，佢嘅意图咧，原来有个差距嘅。 呢、這个一个即系最有趣的地方啦，就系、是。即使即系呢本书吓，即系佢话亲身即系夫子自导，但系好多人仍都怀疑，喂，究竟佢写嘅嘢系咪真嘅咧？ 呢个就第二样嘢啦。写出嚟咧，个叫妙笔生花。你会睇到佢个文讲出嚟咧，就好似我话咗啦，系咪究竟真实咧？花言巧语，妙笔生花。但系我觉得马田少高西斯今次拍呢部戏嗰阵时候咧，佢就做玩多多样嘢。就乜嘢咧？有眼俾你睇嘅。你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啊系啊， 佢就要话有眼俾你睇嘅。佢跟足呢、這个，我而家我未睇呢本小说啦，我唔知。 佢呢本系小说嚟嘅，呢、這个 真系 浪费时 间。佢嘅自传自述 自传嚟噶， 即系我跟足佢咁样嚟拍，但系有眼俾你睇。嗱就玩嗰样嘢啊嘛，呢、這个就系我跟马田小西斯咧，就将成个嗰个叫做古仔，佢里面有一种叫用电影嚟深化咗。 但系呢个佢有佢意思喺度嘅，因为你讲到尾咧就系、是。嗰種咁嘅生活方式係介乎幻想現實之間， 係， 因為呢個唔係普通人會做到嘅嘢嚟噶嘛。 佢好似佢嗰句 呢個，所以講話，即係佢如果作為一個電影嘅作者，佢事實上有呢個理由咧，有呢個權咧，佢將入邊變咗啲嘢咧，係 大家會一個很高度的懷疑，究竟呢些是咪現實真的發生的嘢嚟？ 肯定好玩的呢樣嘢，因為我覺得佢阿馬田小西斯咧，佢今次玩呢樣嘢嗰度，佢係好放啊！而且佢係將佢之前同阿迪卡比奧咧合作嘅嗰度不捨島咧，用嘅個 concept 都放埋落呢部戲裡面嗰度。佢一開始嗰時佢已經講咗俾你聽，呢部戲咧有個唔少於三個角度，可以俾你睇嘅。第一個角度，就是个表面俾观众睇嘅嗰个角度，就是阿迪卡比奥揸住一个林宝，唔系揸住一个叫做法拉利，红色嘅法拉利，跟住佢都讲俾你听，嗱，你而家你睇到呢个红色法拉利 ，sorry， 唔系噶，呢个唔系我揸嘅嗰个车，我揸个车即刻第二个镜头俾你睇，原来系白色嘅林宝坚尼。 佢呢个有个理由噶嘛？头先我哋讲嗰个就话呢、這个介乎喺嗰、那个即系现实与幻想之间，即系连个真实嘅生活本身都系其实系一个即系。幻想的投射嚟，做到美人香居咁啊！嗱，听我讲埋先。最重要头先话点解会做嗰、那个，即系话可先前有呢个颜色，跟住变呢个颜色，因为成套戏系讲紧个骗局啊嘛。 系啊，嗱，佢呢个做一个关键， 个镜头本身系可以呃你 嘅。佢咪就系讲俾你听，嗱，你而家你睇紧呢部戏，呢部系一个。拍出嚟嘅，吓、這、呢个 甚至到戏本身可能都系个骗局。 佢话叫呢个系一个叫你唔好当佢系一个 fiction。根本佢嗰个叫再造嚟嘅，系、一个改编一个再造嚟嘅。但系跟住佢仲佢最过瘾咧就话唔系法拉利系林宝坚尼，但系有一个咧嗱我唔穿桥嘅嗰个就系、是，但系咧佢仲有一个角度咧就系、是、都后来你会发现嘅吓、就系讲俾你听，原来佢仲有一个咧呢条友仔咧。佢当佢醉咗之后嗰时候咧，系有另外一个角度嘅。咁、呢个有一个就系佢其中有一场经典场面，唔好讲啦。嗰个我谂大家都觉得睇完之后咧，系一个迪卡比奥嘅代表作嚟嘅嗰段咧。佢就讲俾你听，原来咧佢拍出嚟俾你睇嘅嗰个世界，好似不射到咁样。有一个咧系佢自己 control 唔到自己嘅幻想世界嚟嘅。吓、咁最少。呢、這个古仔已经咧讲俾你听，有三个角度咧喺度运行紧嘅。一就佢讲出嚟假象嚟嘅，第二真相咧，佢都讲埋俾你听。但系真相嘅背后咧，原来佢缩咗个时间咧，都仲有另一个佢另一个角度嚟嘅。咁所以系好有趣嘅一个处理。咁当然啦，佢而家佢呢个处理咧，佢第一唔算新颖。佢讲俾你听，佢玩过啦。你睇过不射岛咧？佢讲俾你听，佢呢样嘢咧，佢有个基础，佢今次就再用不射岛嗰度。再玩落去咁解啊！ 嗱、好啦，咁另外一啲咧就即系有趣嘅资料系点样咧？就咧、是、呢个戏本身或者个原作本身咧，同马田士高西斯可以打下，即系叫不解之缘啊！嗱，即系我唔知道你点解读呢一个咁嘅意外啦。就系、是、话说个作呢、這个作者原作嘅 Jordan Belfort 佢坐监嘅时候咧，佢同仓嗰个边个咧？就 Chicken Chong 嘅 Tommy Chong 啊！ 嗱 ，Chicken Chong 你记得咧？就系、是、呢个 Midnight。呢、這個 Midnight Run 係咪？我唔記得佢中文咩就係佢講個即係喺 New York 嗰度唔見咗嗰$1,000之後翻唔到屋企嘛。 係 嗰套戲本身最嬲尾嗰個咪有 Chicken Chong 一齊出場嘅。 嗱、那個、你唔知邊個啊？ 嚇 After Hour 啊！你好嘢記得。嗱，如果你唔知道邊個 Chicken Chong 其實好簡單。 呢個就係馬田小哥西斯之前嘅一部經典嘅。係 啊，嗰兩個 唔係經典嘅未講完，經典嘅喺香港啊，經典嘅撲街嘅。 啊，都唔夠一部講救傷車嗰部撲街。 救傷車邊度啊？ Nicholas Cage 嘛？ 哦，唔系，因为 Nicholas Cage 唔系，因为佢呢部戏咧，嗰时喺香港应该上咗唔知一日定两日咧。 啊！我睇咗， 佢深尾佢 唔系， 佢深尾佢有喺嗰个早场啊，成日就翻做啊，系好多人走去睇啊。公映嗰时 就 After Hour 系咪？系咪 After Hour？ 嗱，嗰套戏本身最嬲尾系呢两个出咗场嘅， 系。 但系咧就事发好多年之后咧，就竟然呢个其中一个主角 Tommy Chong 就同呢个 John Favreau 同监嘅，而系佢叫佢写呢本书嘅。 哦，即系有咁嘅渊源喺度。 嗱，你即系你点沟埋呢？我真系唔知。 咁啊，唔怪得啲马田斯科斯就即一定即系要佢拍啦。 呢部。一定去拍噶啦， 系啊，一定去拍噶 啦。咁、另外一个即系少少嘅话题咯，我话俾大家听啦，就系、是、嗰个游艇咧，即系撞咗只咧，个情景就一样嘅，即系佢怼咗嘢之后就叫个船长走去就啱撞。而家游艇系边个咧？游艇原本拥有嗰个游艇咧就 系 Coco Chanel 吓，系咩？ 系啊。 哇，咁有關係嘅，但唔係佢嗰場戲咧，令我諗翻起就係馬田 嘅鐵達， 唔係嗱，大家都講係雞鐵達尼好啦，但係我就都睇到咧，佢亦都係 馬田史高西斯咧，另一部經典戲，嗰度就唔撲街啦，嗰度咧就係都好似有提名最佳導演嘅，就係、是、Cat Freer 嘅，佢翻拍嗰、個叫做係海角危 海角危情嗰部戲，羅伯迪尼路同埋Nick Nolte 啦，係嘛？ 佢就係、 是、仲有 Juliette Lewis 啊，嗰、那個係佢嘅 代表作， 特別作嚟嘅，佢第一次出場就係靚妹咁樣嗰時，但係就 海角風雲好似嘛？ 海角危情嘅危情 嚇。好啦，最後一樣嘢咧，就喺呢度咧，第一節。就我想跟大家即交代声啦，就是这套戏呢，即一路即好多纠缠，即不断去辩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先马连斯高西斯不对这个即主角的行为作出一些批评呢、啊、这样。其实在书里面呢，他自己是对自己做的事呢有一定的 反省。 反省的。啊、我只是读这段，因为很简单，就是当他们要揀讨论，即系究竟喺公司入边揾唔揾一班侏儒，即系掟佢哋埋去嗰、那个咁样。咁、哦、呢个咧就即系104页啦。咁佢咧就即系问呢个问题。佢 in essence, what is really boiled down to was that the right to pick up a midget and toss him around was just another currency deal any mighty warrior, a spoil of war, so to speak. How else was a man to measure his success if not by playing out every one of his adolescence fantasies, regardless of how bizarre it might be. There wa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that. If precocious success brought about questionable forms of deep behavior, then the prudent young man should enter each unseemly act into the debit column on his own moral behavior balance sheet, and then offset it at some future point with an act of kindness or generosity, a moral credit, so to speak, when he became older and wiser and more sedate. 嗱，呢个系好。即系同嗰个戏咧，我觉得系最大距离。就系嗰个主角本身，佢做一样咁简单嘢，即系搵班侏儒翻嚟，就系掟佢哋。佢问呢个问题就话：我哋每个人咧，如果我哋喺嗰个经济上面嘅成功，都能够做到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会做一样嘢，就系我哋一啲青少年时候嘅一啲好怪异嘅想法，我哋都想付诸实行。咁究竟呢样嘢啱定唔啱咧？其实他就会说，如果将来呢，即是你做了，即是你做了之后，其实你会到某一日，你会将它计在你自己那个即是道德的收支平衡表里面，哪是啱，哪是错。如果你发现是错了，你就会在将来你会做一些好事去 offset 返，去补偿返这些这样的错误。咁这个呢，即是他是自己曾经是即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最少佢自己都係諗過呢個問題，但係你喺入面就完全冇啦。 佢電影好似將佢歸納變咗好似一句對白。如果我冇記錯嘅咧，佢都話佢會覺得嗰個侏儒其實好似係我自己嚟嘅， 係嘛？ 佢、啊、好似咁樣嚟去講嗰段戲。啊，總之變咗係一個好短、好簡短嘅對白，係變成咗係迪卡比奧嘅嗰個心聲嚟嘅，即係呢個主角嘅心聲嚟嘅。咁啊，當然唔同咗啦。 嗱、啊，這個書入面都唔係寫好長，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是。佢會做嗰陣時候，佢諗諗，誒，我做呢樣嘢啱定唔啱咧？如果我錯咗，如果我做錯咗嘅時候，咁即係將來我可以做翻啲乜嘢去補償翻啲？ 自己有個道德嘅質疑。 係啦，就有質疑。咁戲入邊係冇呢樣嘢嘅。啊，地入即係入邊就係佢，你睇到好純粹一樣嘢就係佢要做嘅嘢，就是、一啲佢嘅幻想，或者佢即係喺呢個即係最。潜意识入面佢要做嘅嘢，佢完全喺现实上佢要付诸实行， 同埋一种放纵嘅。 做完之后出嚟，佢从来唔会觉得做呢啲嘢有啲乜嘢，即係令到人受损害，或者道德上唔啱，对于错啲，佢唔会思考呢个问题。好啦，咁呢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呢就即係同呢套戏本即係嗰个主题，又或者即系呢套戏本身咧，入边好多嘅所谓 film reference 咧，有啲咩关系咧？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讲。